大江东去，看浪烟四起，天下三分，千古诗册几笔。 竹影摇曳，岁月影如线，红颜轻叹一别又经年，消散了往昔尘烟。 沙场战鼓鸣，风卷残云，雪尽染灰烬，红尘自墨风雨再起。 这天下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希望中有你。 乱世成王，开口难而成英豪。 为不愿你我之间分分合合，人尽天涯远， 浮萍中情与剑相偎在心间。 这天下 中情与剑，相偎在。